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啊？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还有小雨？刚才我出门的时候，我们建国门附近一带的这个雨是刚刚停，但是路面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湿滑，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有可能您会路过一些积水路段，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啊。首先来看财政部官网，昨天是发布消息，最近财政部、税务总局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这个公告呢，自2021年的10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公告明确，住房租赁企业当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全部出租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办法，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计算缴纳增值税，或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住房租赁企业当中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缴纳增值税。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适用上述简易计税办法并进行预缴的，减按1.5%预征率预缴增值税。此外对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向个人或者是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的，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银保监会的消息啊，各家银行目前已经为河南准备救灾资金达到810亿。经过初步的统计，截止到7月26日的0点，各银行业机构已经为河南准备了救灾资金810亿，目前已经发放100亿，重点保障防汛救灾、民生保供、水利工程、堤防建设、市政设施等这些领域的资金需求。那河南银保监会还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要求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资源、偿还期限、利率优惠等方面要积极争取政策的倾斜，全力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的重建。河南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一共是36万起，估损金额达到了92亿。那各家保险公司也都建立了自己理赔服务的绿色通道，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对于受灾车辆实施无差别救援。 再来关注一条跟税务有关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了一组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办涉税的市场主体是624.3万户，同比增长27.3%。那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日均超过3.4万户，创下了近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4%，两年平均增长15.1%。那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赵连伟也表示，税收情况反映出随着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市场主体活力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激发，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来关注一下油价吧。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正式开启。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呢，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将按机制下调，其中汽油价格每吨下调100块钱，柴油价格每吨下调95块钱。具体到咱们北京地区呢，是92号汽油由现行的7.13块调整为7.05块，95号汽油由每升的7.59块调整为7.51块，都是降低了8分钱每升。那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油量进行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少花4块钱，无论您是加92还是加95的都一样啊，因为调低的区间都是8分钱。那这也是今年成品油价格调整的第二次下调。来关注一下大的政策，生育3孩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来自国家预保局最近印发的关于做好支持3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部署当前3孩生育保险待遇落实工作。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将参保女职工生育3孩的费用纳入到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以及生育津贴待遇，并同步做好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和新生儿的参保工作。那同时呢，也要求各地积极采取管用高效的措施办法，确保3孩生育待遇的政策落实到位，并主动做好宣介工作，切实增强参保民众的获得感。另据介绍呢，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措施，以巩固扩大参保的覆盖面，确保待遇的及时享受，并健全制度机制，提升管理效能，适应生育政策优化调整，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的政策的配套和衔接。再来关注一个昨天傍晚时分的一个大的政策啊。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联合印发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于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比如说提到了要保障劳动收入方面，要求平台建立和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要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等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时限。那这个消息一出之后，美团的股价重挫14%，当天昨天在港股收盘的时候是最终收报了235港币每股。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二级市场。哎呀，昨天的二级市场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里哇凉哇凉的啊。7月26号，两市是集体收跌，沪指是收跌2.34%，创业板指收跌2.84%，盘中呢一度大跌超过了5%，市场空头的情绪也得到了一个极度的宣泄啊。两市的成交倒是很活跃啊，1.4万亿，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是突破了1万亿元，大概是有3200多只个股下跌。应该现在 A 股大概是4000多只股票，有32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啊。像教育、医美、白酒、医药医疗、食品饮料等等这些消费板块，之前都表现非常活跃，也很亮眼的，昨天是全天大跌。但是高景气的赛道，比如说迷你 LED、光伏、半导体芯片、军工相对活跃，依然是资金重点关注的一些板块。尾盘资金呢有所回流，比如说回流到了像芯片、锂电股这些，回流的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以及中芯国际尾盘逆势大涨10%，同时呢，新能源产业链下游而且处于低位的，比如说像特高压板块，昨天呢是有所爆发，通光线缆、中国西电、平高电器等等涨停。盘面上来看，国防军工、迷你 LED、 特高压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饮料制造啦、白酒概念啦、医美概念啦，都是跌幅居前列的。那截止到昨天的收盘啊，沪指是跌了2.34%，最终报收3467点，深成指跌暴跌是最终收报是跌幅2.65%，报收14925点，创业板指是跌幅2.87%，报收3370点。下面的时间啊，咱们再共同来关注昨天同样还有一件大事儿，叫做北京普惠健康宝。这个保险从昨天开始正式开放参保，将惠及2000多万我市医保的参保人。那昨天呢，咱们北京市第一个面向所有医保参保人员定制的普惠性的商业健康保险，叫北京普惠健康宝，正式发布了。这个保险呢，是由市医疗保障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由北京银保监局负责监督，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五家保险公司联合设计开发的北京普惠健康宝，将为促进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有效缓解人民群众高额医疗费用负担，起到一个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给大家发回来的报道。 在发布会现场，齐先生一家四世同堂，作为本市投保人的代表，用手机进行了投保。 防止这音频视频吧，因为很多补充的保险并不是那么全面，我们也是为了全家人来着想。 吸引齐先生的是普惠保的性价比非常高，一年投保195元就能获得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的医疗保障。普惠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也无需体检，高龄老人、高危职业、既往症人群都可以投保。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刘胜阳说， 它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有北京医保的在保都可以参与这款产品。第二个来讲呢，是保障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的自付部分、自费部分以及100种特药。 对于保障范围，人保财险健康险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慧晶解释说， 涵盖医保内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保障额度为100万元，以北京市当年大病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作为免赔额，起付比例设置为80%。第二层保障是医保外的责任，涵盖医保外住院医疗费用的自费部分，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免赔额2万元，免赔额以上赔付70%。第三层保障特药责任，扩展国内医院门诊处方和海南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特殊药品费用赔付保障，药品清单涵盖100种，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其中包括25种国内惠民常用抗癌和地产药品。 由此可见，普惠保是紧密衔接基本医疗保险的普惠型的商业保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说， 防止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一些特大疾病，惠民保在这个方面还是能够填补一个空白吧。对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呢，起到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 普惠保将在促进本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马基业说，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积极指导并支持北京市普惠健康宝在北京推出，将有效缓解人民群众高额的医疗费用负担， 是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是北京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从本月26号开始到9月30号，2000多万本市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和5家保险公司渠道投保。 继续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快手，针对摩根士坦利将快手的目标价下调到50港元每股的报道，昨天晚间快手在其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经过和摩根士坦利方面的核实，分析师确认上述所谓的研报报道内容完全事实，并已经和大量受此错误消息干扰的投资者们进行了沟通和澄清。那对于上述涉嫌编造研报、恶意传播假消息、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恶劣行为，快手表示将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在奥运期间的一个特别的小时段，每天一个奥运新知识， 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会共同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些关于奥运的冷知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在历史上，东京这座城市曾三度和奥运结缘。1936年，日本就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但是1937年，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线不断扩大，日本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抵制。在日本国内，战争的消耗让基本物资供应已经极度紧张。原本应代表日本参赛的马术选手等运动员都被应召入伍了。最终，1940年东京奥运会最终取消。时至1959年，日本才再度争取到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时，日本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地位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这一届1964年东京奥运会被日本赋予了从走出战败时代、恢复独立自信的国际人格，以及向战后的和平政体演变和证明日本能被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等等积极意义。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而这一次的申奥也对于年幼的安倍具有极大的个人影响。从二战的战败到1964年之间的19年当中，日本在国际社会当中是以侵略者、战败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先是被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到1952年才恢复国家主权。二次大战战后的首届奥运会呢，是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但是当时日本和德国作为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战败国都被拒绝参加这项国际赛事。那么1964年东京奥运会形象工程如果成功，对于日本而言，能够让那些在二战中曾和日本为敌的西方国家的民众重新认识日本，这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个坚定共识。因此呢，以筹备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在1964年之前的几年当中，日本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翻新的过程，比如说完善东京地铁等等基建设施，兴建国立竞技场等等比赛场馆，治理东京周边的环境问题。当年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前10天，全日本第一条新干线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成功通车。日本国民对当时那一届奥运会的期许和热衷，甚至还引发了一波新生儿的命名潮。在日语当中，五轮就是奥运五环，这一时间成为了很多日本家长鼠疫的婴儿的名字。而目前担任2020东京奥委会主席的桥本圣子，就是出生在1964年奥运会开幕的5天之前。圣子的这个含义其实也来源于奥运圣火。而在57年后的今天，再度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社会，其集体主义精神已经比1964年首次办奥时淡化了很多。当时对于经历了战败后果和艰难经济社会重建的日本人来说，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是紧紧被捆绑在一起的。日本国民倾向于把重新证明自己和实现经济重振的热切愿望都投射到了奥运盛世上。但如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没有了战后特殊背景下的集体凝聚力。 2020东京奥运会的口号是 United by Emotion， 中文的官方翻译叫做激情聚会。但是至少对于日本社会来看，在这一届的奥运会开赛之际，这更像是一个愿望，而尚未形成一种现实。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地铁的便利店试点。那目前呢，在我们全市范围当中已经有3家北京地铁的便利店是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如果未来试点工作成功而且且顺利的话，还会面向更多的地铁站去开设和铺设，以方便大家的日常通勤生活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您对北京地铁便利店都有哪些期许和期待呢？都可以一起来我们这一时段同步开放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先接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啊，是来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赖阳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好久不见，赖阳老师。我们看啊，大家期待已久的地铁便利店，现在呢是已经基本具备了开放条件了，而且我们台已经有不少记者就前去体验了一下啊。现在的3家这个便利店啊，分别是，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就是正好这是在您的通勤出门的路线上，可以关注一下。第一个，5号线的和平里北街站，6号线的青年路站，7号线的菜市口站，都算是人流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大的一些地铁站啊。赖老师，我们看说到这个北京地铁便利店啊，很多朋友就是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哎，我怎么记得好像原来北京地铁当中就有便利店啊，好像在2004年前后是有的，但后来呢就关了，现在是又属于一个重张开放的一个过程，是吧，赖老师？我记得您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的印象？ 是的，以前地铁呢开过便利店，而且很多知名的连锁企业实际上在里面也开过店。 我们看啊，这一次新开的这3家北京地铁的便利店，大概它的店面的平米数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10平米左右。但是虽然说开了3家地铁便利店啊，这3家还真是都不太一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3家都有哪些品牌。第一个大家很熟悉，那就是这个京东。京东的这个便利店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啊。还有一个便利店呢是罗森，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那另外一家呢，就是一个专门为北京地铁便利店打造的一个新的品牌，叫 DeliGogo。 我不知道我这个发音是不是准确啊，它这个品牌呢非常的新，原来可能大家在市面上没看过。而且这3家便利店它实际上出售的产品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卖鲜食的，有卖一些文具、雨伞、雨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公类的用品啊，其实都不太一样。赖阳老师，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对于北京地铁便利店从它的经营角度上来讲，您觉得它的这个经营相比于平常我们在大街上能看到那些便利店，它的经营是变得更容易呢，还是说它的市场可能会更狭窄一些呢？ 应该说呢，地铁人流量是相当大的，而在人流量大的地区呢，开便利店呢，实际上呢，既有盈利的空间，更是呢消费者这个解决需求的一种必须。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应急的需求，应急的需求你专门去到一个偏僻地方找一家店去解决呢，还是在通勤的这个路上，哎，顺便 就能够进行购买，那肯定在顺便的时候，在换乘的地铁站，那么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购买呢是最急需的。而且呢，希望呢在这里面呢，就是从这个选择商品到收银的流程呢，尽可能的快，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这地铁啊都一路小跑赶着走。 对，所以这个流程很重要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地铁便利店为什么要跟赖阳老师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呀、啊？我相信，正如我们现在正在聊天室的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些感受一样，确实是一个方便上班族的事儿。但是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这一次北京便利店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其实在此之前，咱们北京地铁提出了一个就是管理的规定啊，就是在站内包括在车厢里都是不允许吃东西的。那这一次虽然我们北京地铁便利店也可以卖一些鲜食，但是呢在包装上还是有一个小标签提示大家，在车厢里你是不能吃的。其实一开始我还觉得说，哎，那这样上班族还会买这个鲜食呢？后来我周围的有几个同事他们已经体验过的，就说可能很多上班族在上班的时候啊，他就差那出去买早餐的那个时间阶段，他如果进站之后能顺便买了早餐，然后再到公司之后再开始吃早餐，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是一件特别方便的事儿，是吧，赖阳老师？ 当然了，因为你等地铁下来之后，可能有个两三分钟排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哎，正好呢可以把早餐买了，而这个鲜食呢，实际上啊，买完之后呢，它温度还有一定的保护期，尤其在人流量大的这个地铁站，那么一个呢，你出来换乘的时候可能可以吃。第二个呢，有可能呢，这些节点呢出来可能就到自己公司了，那就更方便，这个就是饮食了，另外啊，像新加坡，它的地铁呢全是连通的，它连通中间有很多的这个走廊通道，在这些通道里面呢，它实际上安排了很多的这个餐饮，不仅是有餐饮店，而且有就餐区。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些地方来食用的。你说人家地铁里确实，那你要吃的话，实际上吃的是什么，有点什么味道或者汁儿啊什么的，撒到都是，确实不太好。但是呢，如果在相应的通道里面开通更多的餐饮区，这个便捷呢，就是一些换乘的人群，在这里就餐呢，我觉得会更方便。从将来发展来看呢，我觉得地铁的这个人性化的服务的这个商业服务体系呢，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富的。 确实是啊。那个哥大爷也说，他说现在要进行多项融合，要先立规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基本的规矩已经立住了。同时，燕林还说了一个，他说我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呢，为应急提供了一些方便。就有的时候我通勤，原来从传媒大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实习的时候，整个这个路程特别特别长啊，大概可能要坐个小5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时段，那有可能突然就下雨了，你出了地铁站发现，哎呀，这个时候下雨了。经常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在地铁站门口等一排人，为什么呢？外边下雨，自己又没带伞。像现在有这个地铁便利店之后，可能大家就方便买一些雨具啊，其他的一些着急用的一些办公文具啊，都有可能是在地铁店里去购买到的。所以这个基本的需求和购物的人群，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我们聊透了，是有这一部分刚需的。那接下来我觉得从咱们节目的角度啊，就可以跟赖阳老师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地铁便利店，首先它能给大家提供极大的方便，增加大家的工作效率，提高我们生活的一些安全感，我觉得这都是没问题的。我就从经营上特别替他担忧，就是您觉得这些地铁便利店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经营变得越来越好呢？因为实际上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里跟大家讨论过啊，便利店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赚钱，就是原来我们能看到的公开数据能够看到啊，在便利店当中最赚钱的是什么呢？是鲜食，就是卖的那些关东煮啊、包子啊等等，这些就是早餐类、午餐类或者是晚餐类这样的一些食品，它的赚钱能力毛利是最高的，才只有5%到10%，整个综合下来，便利店的赚钱能力，就毛利率可能只有2%到3%，经营的不好，还可能有所亏损，特别担心北京地铁的便利店啊，会不会因此，因为毕竟你是在地铁站当中，售卖的商品是有限制的，那我们今天能不能讨论一下，怎么样才能说扩大它的一些特色消费，或者说是它的这个 SKU 的设置会更加合理跟通畅，才能让它的运营变得更好呢？赖阳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实际上一个便利店要盈利啊，它有多种因素要考虑， 实际上人流量大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呢，凡是比较火爆的便利店，相当多的都是在这个交通枢纽，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换乘站。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呢，有的便利店开在写字楼里，人流量也很大，但是租金成本过高。 对， 实际上它这个租金成本啊，在便利店经营当中是很大的一个包袱。第二个呢，就是开在社区里，社区里的老百姓确实也非常需要，但社区里整体的购买的人流量呢偏低，所以呢，实际上交通枢纽是最容易盈利的便利店，这是第一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便利店在地铁里开啊，盈利机会还是很多的， 还是很大，因为毕竟它的人流量大，对吧？这是基础。嗯， 对。但是第二呢，就是呢，它的经营的商品呢，不仅是品类品种，而且它的品质和这个单品的选择实际上是很关键的。比如你在地铁里面，哎，你说买点吃的带到公司去，那得看卖的是什么。 嗯， 你卖的是盒饭水平的，那你可能就不愿意买。 嗯， 如果像你说，哎呀，711关东煮很好吃， 嗯， 哎，是这样水准的，哎，你看了还馋。那你恐怕呢，你干脆说以后我就不用在家门口买早餐，也不到公司去点外卖了，我就在这地铁换乘的时候买，甚至午餐的时候，哎，我从传媒大学坐到哪去需要50分钟，哎，我也在地铁站买，到了之后呢，刚好呢停下来的时候吃，可能你会这样来考虑。所以这个食品鲜食的品质、口味、口感，这是第一个关键。你东西人家吃起来真不怎么样，那肯定消费者他就绕开你了，虽然离得很近，哎呀，那东西只有是实在是下大雨被困在地铁才考虑，那你怎么盈利呢？ 嗯， 再有呢，其他的单品呢，它也有讲究，不是说哎你生活用品都有了就行，而且它应该有些新奇好玩的一些文创的元素， 嗯， 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以及呢一些特色的品牌。哎呀，看到这个巧克力，我就觉得这巧克力确实是很好吃的，我就想买了尝一尝。哎，看到这个小文具我觉得很有意思，地铁等地铁的时候，哎，我就买一点，那么会带来很大的这个销量。所以这个选品的品质和这个品牌以及单品的设计呢都很重要。像一些国际知名的一些连锁的便利店，在这方面都有专门的团队，是大数据挖掘之后针对性的准备这些单品。所以我们发现呢，很多一些知名的便利店里面的很多东西啊，年轻的女孩子进去之后不知不觉就买了100-200的，每天都能买出好多在这里消费去，那就是什么呢，它确实有自己的吸引力。所以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也是要下功夫的，不是你开个店就那么容易盈利的。你来了，你开的店大家都对你商品不感兴趣，那肯定也不行，这是第二点。 嗯，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运营当中如何降低成本的问题。成本两部分，一个租金成本，一个员工成本。 嗯， 那么现在很多便利店呢探索这个无人售货的技术的这种运用， 嗯， 那减少了人工成本，让顾客更多的自助，那肯定是评价会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顾客买起来很方便。 嗯， 而你的这个员工的费用又大幅度下降。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开拓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采用消费者自助扫码啊、自助取货呀、啊、等等，而不一定能让消费者在这里面这个还是排着长队结算。在地铁里你最着急的就是赶紧赶地铁，就怕这个 错过了这一趟车。 对，恨不得你进去之后手机识别着你身份，拿东西就走，都不用扫码，不用扫码之后呢自动就 刷脸是吧？ 这样的技术我在某些便利店里是看到过的，是有这样的实验的。 没错， 哎，直接进去之后拿了东西你就尽管就走。如果是让这样的方式去结算的话，我觉得可能呢不仅是促进了消费，而且呢这个人工成本还大大的降低了。因为现在监控相关的设备啊，这个早期的时候成本很高，现在已经大大低于人工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这个技术的提升呢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相关政策的支持。 嗯， 你像在日本很多地下的商业呀，它实际上经营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政府呢会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包括官方的一些机构，包括地铁公司啊等等，都给一些补助。给补助呢就是减租金、免租金等等，哎，鼓励呢更多的商家呢在地下设施当中的空间当中来经营。这样的话，因为地下空间有更丰富的这些内容之后呢，它对市民生活是一个很好的 保障，它的功能不仅是本身自己这个项目是不是盈利的问题，而是呢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问题，而且给地下呢有更丰富的商业，也提供一个更加完善、地下更加安全通行的一个通道。因为像我们国内啊，地下通道的地铁连接点可能还比较短。 嗯， 你像日本，你看地下铁非常丰富之后，它的连接走廊也很长， 特别多。对 对，新加坡也是。那么长长连接走廊，如果黑漆漆的，或者不一定黑漆漆，灯很亮，但是完全是晚间的时候没有人，就一两个人走，你是不是也很害怕呀？ 对对对，有点怕。 哎，如果两边有丰富的这个服务的商店，那是不是这个马上这安全感大幅度提升了？这个市民也更敢在这里来行走了， 嗯， 所以实际上它也是增加这个地下空间的安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地下空间的这种为市民服务的这些项目呢，我觉得可能呢，哎，在租金上啊，政府也可以给予更多的这种支持， 嗯， 这样的话降低呢运营的这个压力，让更多的运营商愿意在地下商业呢，哎，在地下的设施中开设商业服务的这种功能和设施，这样呢给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这个地铁的这个就是行走的这个环境和消费的环境。 嗯，其实总结跟概括一下赖阳老师的观点，首先就是地铁便利店有一个特别好的基本面是什么呢？就是人流量，这是任何一个便利店或者是任何一个开门做生意的机构都最看重也是最看好的一点哈，这一点我毋庸置疑了。那其次呢，就是对商品质量的把控和对商品选品的一个能力的把控。刚才我们看啊，就是赖阳老师也特意说到了，对于选品是不是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同时，是不是会有一些新鲜的产品，哎，能够优先让北京地铁的便利店里的这些便利店先铺设上，先从大家的最基础的这个视线当中啊，能够抓住大家的钱包。刚才我看《风的轨迹》就说，他说原来去外边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可能不同国家的每一个高铁和地铁站都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特色便当啦、特色便利店啊，就可能这个东西它是限定的，我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得到。那对于游客呀，或者对于其他的一些朋友，还是颇有这个吸引力的啊。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经营能力的一个问题，还有先进技术的一个使用，怎么样才能让消费者进店消费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以及整个店面的管理水平的提高，我觉得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个问题了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献计献策，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需求哈。二月春风这条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地铁便利店卖的不一定是进站的时候买的呀，我有可能下了班我出站的时候买一些东西，等我回家了以后比较方便。比如说啊，咱们随便举个例子，现在估计是没有卖生鲜蔬菜的，未来说不准啊，对吧？如果有一些比较打包比较好的一些蔬菜，那我在地铁站的时候我就可以顺手买回家，那我回家了以后就不用再去超市了，这实际上也是挺方便的一件事儿，是吧？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挺好的。8398也说，他说地铁便利店在提供方便的商品之外，如果还能办得有特色，卖一些有吸引力的产品，那就会更有生存空间了。反正很多朋友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对咱们的北京地铁便利店表达了一个非常欢迎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未来也希望他们的试点工作能够更顺利一些。赖阳老师，您对整个的这个新闻还有什么想法吗？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互动一下。 我觉得刚才啊几位听友说的也都是非常对的，这样不同站点可能呢是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区域，比如居民区可能呢就是回家这买点什么的需求就比较高， 嗯， 那么在商业区那么就有不同的需求，商务区也有不同的需求，肯定有不同特色的地铁站点呢开不同特色的店铺。但是我想呢，就是啊，现在虽然试点三家，这三家呢也未必这个经营的都能盈利，毕竟呢大家在尝试，但是呢从发展趋势来看呢，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便利商业呢进入地下空间设施去开设，而且不仅呢是便利店，而且更加丰富的生活服务类业态呢，我觉得在地铁的站点内和相应的连廊内呢，应该呢更多的规划 和开发，因为实际上很多的这个设施呢，它是在规划中就要考虑进去的。你设计这个连廊的时候，如果你连相应的商业服务的设施的功能一并考虑进去了，甚至呢一些餐饮服务的相应的这个就是一些用火、用电、用气以及相应消防安全的设施设备都考虑到位的话，那么呢后期呢自然就会比较方便的引入。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划，那可能就存在了这个就是各种安全隐患就要限制了。另外呢再有一个呢，现在啊实际上呢这个对于地下的商业，特别跟餐饮有关的呀，这个相关的国内也好北京也好的政策是比较谨慎的，这个担心消防隐患。但我觉得呢相关的政策啊应该进一步的评估。评估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一定要杜绝。在此基础上啊，现在大量的地下空间呢，特别是商业设施、商务设施以及地下连接的设施，可能都需要这个就是一定的餐饮服务的这种功能。那么只要在消防上能够达到一定标准，我觉得还是应该呢这个鼓励相应的设施在这里开发开放，这样才能给市民呢这些更加丰富的这个生活服务的保障，给更好的消费的环境品质的支持。 说的有道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地铁便利店的试点。刚才有很多朋友说，怎么听着是现在有卖关东煮的，得辟个谣啊。只是我们刚才举例说，像关东煮可能这种产品做得比较好，会吸引大家进店，但是现在北京地铁便利店的试点三家当中还没有卖关东煮的，毕竟不太适合地铁这个场景啊。好了，由于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那非常感谢赖阳老师的参与，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的，再见。 好，赖阳老师再见。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下载或者是回听本次节目。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啊。所有的关注程度都在这个北京地铁便利店了。好了，各位，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就是五湖四海，一座楼装着世界大千，祖传的美貌在你魂魄里，幸福的味道挥洒在汗水间，一面旗就是东方容颜，一个梦装着千秋百年，看过了太多的形影斗转，你的爱海枯石烂也改变，这里的温水千山，这里的瞬息万变，都在你指缝间流转，一只脚踏着从前，一只脚走向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